此生给你来伴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准备染污，明白爱情都是错误。灵魂如随梦去，浮生如我太宽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苦，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四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灵魂如随梦去，浮生如我太宽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苦，独我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四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 真正厉害的人是认清生活真相，依旧热爱生活；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是选择了自己的路，就风雨无阻。在这条通往未来的路上，我们都是咬牙坚持的人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我始终祝愿我们能步伐坚定地走向理想人生。 今天滋味，想想明天，有时雨晒风。